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你好，欢迎来到午夜侦探社。 为什么是午夜侦探社？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追案组和你一起破案。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时间， 现场， 他不在现场。 动机， 他没有动机。 目击证人， 没有目击证人。 痕迹， 没发现痕迹， 不可能。再来一遍。总会留下什么？ 指纹 不清晰， 血迹 不是嫌疑人的， 怎么可能？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 午夜侦探社，走进隐秘的心灵，解开未知的谜团。为了明媚的阳光，我们在午夜穿行。 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和你一起破案。 哎，微信公号呢？ 什么微信公号啊？ 追案组啊，你没说 啊？对对对啊，追案组，追案组。 哎呦，你行不行啊？ 没有找到真相，阳光明媚也是午夜。欢迎大家在这样一个还算是阳光明媚的周日的午后，我们共聚一堂，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同时呢，我们也在网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喜欢的这个侦探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伟大的作品，为我们构建的那些伟大的推理模式。欢迎收听午夜侦探社，青春联盟之午夜侦探社正在直播。我是午夜侦探社的警长立新。那坐在我身边的呢，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小莫。在那边的呢，也是人大的一位同学刘毅，我们管他叫小爷，还是我们三个跟大家一起来，在这个午后呢，很轻松悠闲的这样一个氛围下面，来走进这个侦探小说历史上那些大师们的心灵。这个上个星期呢，同一时间呢，我们一起来介绍了可以说是侦探小说历史上有一位开创性的人物，就是柯南道尔和他的福尔摩斯。福尔摩斯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才逐渐的这个了解学习到，其实在福尔摩斯诞生到今天百年间，有这么一门学问，在很多热爱福尔摩斯、热爱侦探推理文学的读者当中渐渐的形成，那就是福学。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百年浮雪。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的是柯南道尔老爷爷的生平，那这个星期呢我们一起呢来这个研读一下浮雪爱好者们非常关注的几部经典的浮雪作品，就是福尔摩斯探案的这个几部代表作。在这儿呢我得先说一句啊，按照我们的常规或者说我们的行规，一般来说我们介绍推理文学作品呢是不剧透的，结尾我们是不会跟大家说的。不过呢福尔摩斯呢有点例外，因为他太有名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们不告诉你最终的结局是什么你也知道了。所以说那么就是既然如此吧，那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适当的把这个结尾呢也会告诉大家。当然我们不以此为乐，说啊你看你不知道结局吧，我们告诉你哈哈哈，那这个就不好了。我们只是因为要介绍这部作品，所以呢说到最后呢可能不得不说到它的结局。今天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三部这个福尔摩斯的经典作品，那是我们三个人分别来做这个介绍。那么首先呢要请这个刘毅和小莫来说一说他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福尔摩斯哪部作品。先从刘毅开始吧。 嗯，好的，我给大家一会儿要介绍的作品呢是福尔摩斯这个探案集里面的叫米尔沃顿的一部作品。然后他在这个尤其是在新版的这个夏洛克的电视剧中，他有一个剧集是对应的这个，然后我是准备结合这两者来跟大家说这个案件。 嗯，米尔沃顿。嗯啊，其实说实话我看福尔摩斯作品也挺多的，但是呢米尔沃顿我还真不太熟。 嗯， 一会儿要听这个小爷刘毅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么小莫来说说他要介绍哪部作品。 我介绍的是波西米亚丑闻，他在神探夏洛克对应的是第二季的第一集贝尔戈维亚丑闻。 两者有非常大的相似度。 因为我们今天呢大家听出来了，我们介绍福尔摩斯作品呢不是单纯只说那个柯南道尔当年的原著，我们要结合近几年非常火的一部英剧，英国 BBC 拍摄的这个系列电视剧神探夏洛克。那么刚才二位介绍的是米尔沃顿和波西米亚丑闻，那么轮到立新呢，回头一会儿呢我要给您介绍的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在这三部作品当中，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这个波西米亚丑闻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家喻户晓，结局呢大家也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介绍这三部作品实际上如果说从电视剧的角度而言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内容。关于这个我们怎么来一起互动交流，这个呢我还要多说几句。咱们这个节目呢听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是现在你正在听嘛，咱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看呢，看你可以通过一直播上面有我们的这个活力982这么一个专区，打开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我们更希望你还是来关注我们午夜侦探社的微信公号追案组。追是追逐的追，追捕的追，案就是案件的案，那么组呢是组织的组。哎，就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个学习小组， 小分队 叫追案组。那么你要是关注了我们的追案组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你关心什么问题，或者你对我们的谈到的一些事情呢你有不同的意见，没有关系，我们是一个开放平台，每一个人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发言权，你都可以来发表你的意见。也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如果你愿意到我们的节目里跟立新、小爷和小莫我们一起来探讨你关心喜爱的这个侦探文学作品，甚至我们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听你说，向你学习，向你求教，这都没有问题。非常渴望各位在收音机前和电脑前手机前的朋友们通过追案组来这个参与我们的节目。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切入正题吧。在这个要介绍这三部浮雪名著之前呢，有一个算是什么呢，这个小的一个插曲，就是在我们 准备这期节目，包括上一次节目的这个时候呢，刘毅呢费了很多的功夫，终于在网上找到了当年据说啊是唯一的一段记者视频采访这个福尔摩斯之父柯南道尔的录像，就是道尔老爷爷。这个不仅仅是在书里面我们看到他塑造的人物，编织的各种轨迹模式，很精彩的故事。那么他老人家呢，在晚年也接受这个，那应该是电视或者电影采访，恐怕不是电视，因为他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电影的采访，就是一段电影录像。老人家在这里面呢，要谈一谈这个他对这个福尔摩斯的一些这个看法和这个认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这么一个画面。那到时候呢，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 About the Sherlock Holmes stories. It came about in this way. I had a young doctor at the time. I had, of course, a scientific training. And I used occasionally to read detective stories. It always annoyed me how in the old-fashioned detective story, the detective always seemed to get at his results either by some sort of lucky chance or a fluke.Or else it was quite unexplained how he got there, but he never gave an explanation of how. Well, that didn't seem to me quite playing the game. It seemed to me that he's bound to give his reasons why he came to his conclusions. Well, as I began to think about this, I began to think of turning scientific methods, as it were, onto the work of detection. And I used, as a student,to have an old professor, his name was Bell, who was extraordinarily quick at deductive work. He would look at the patient, he would hardly allow the patient to open his mouth, but he would make his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and also very often of the patient's nationality and occupation and other points, entirely by his power of observation. So naturally, I thought to myself, well, if a scientific man like Bell was to come into the detective business, he wouldn't do these things by chance. He'd get the thing by building it up scientifically. So, having once conceived that line of thought, you can well imagine that I had, as it were, a new idea of the detective, and one which it interested me to work out. I thought of 100 little...dodges, as you may say, 100 little touches by which he could build up his conclusions, and then I began to write stories. 刚才我们听了一段，应该是虽然因为这个年代久远，所以呢他这个语音不是太清晰，但是是应该是很标准的伦敦音。 对 啊，标准的英语。这里面呢，因为这个立新当年上学的时候呢也是学习不太好，这个再加上也确实是这个上大学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我的英语呢相对差一些。小莫和这个刘毅呢，他们应该英语还是不错的，所以呢这里面其实这个刚才说到了，就是寻找这段这个视频素材呢，有劳刘毅，而且呢刘毅呢还不辞辛苦的做了翻译。因为就是我们单看视频或者听音频听不清老人家在说什么，能不能请刘毅给大家解释一下？ 行，那我主要就是给收音机前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解释他刚才这句话说的是什么。他其实主要就是说阐释了一下关于这个福尔摩斯的这个创作问题。他讲述了他在在学生时代的时候读一些推理小说作品，但是发现这些推理小说作品中呢逻辑性并不强，一些侦探呢他们破案好像都是在靠运气，而非而并没有一些科学的解释，读完之后让读者一头雾水。这个柯南道尔就不是很喜欢，觉得一点都不规矩，怎么能这样呢？这个时候呢他又是碰上了他的老师贝尔医生，上次节目中我们有提到过。然后这个贝尔医生就是有一些推理演绎的一些技巧， 然后有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推论病人的病情啊，一些包括他病人的国籍啊、身体状况啊，都能推论出来。那么，这个道尔就看到老师就想说，如果是贝尔医生来做侦探的话，那么他一定会用科学的方法来侦破案件，而并非靠运气。所以呢，他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将科学侦破的方法加入到侦探小说中。这样的话，这个福尔摩斯的这个作品就有了一个雏形。那么他在构建这些案件的时候会先构建很多很多相互联系的点，然后把他们都连接在依靠逻辑和科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在上面建构故事。他大概讲的就是这么样一个内容。 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刚才你说这个视频啊，说实话，你跟我讲，你说我找到了一段采访道尔的视频，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他塑造的人物都是没有，就是没有声音和影像的，甚至没有什么色彩，因为他那个年代呢，我们还谈不上有电影，甚至广播呀什么之类的，当然更没有互联网了。但是实际上不然，就是在柯南道尔的晚年，那个时候电影已经诞生了，而且有对他的采访。那么就是说到这儿的话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伴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人们获取文学作品的手段已经超越了文字以后，就开始有了影像，有了声音。那么几乎是在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就是当有电影这个文学艺术形式以后啊，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把福尔摩斯搬上荧幕了。其实说起来的话呢，就是福尔摩斯的小说，柯南道尔写出来放在这儿，一代一代读者去读。那么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很长的一个福剧史，福尔摩斯的这个或者说跟他有关的，或者直接是根据小说原著改编的话剧、电影，后来的电视剧的历史，这个历史其实也很久远，而且说起来有很多作品都非常经典。能不能这样，我们先请小莫呢给大家讲一讲福剧史。 好，我首先讲的是根据柯南道尔福尔摩斯小说系列改编的一个美国犯罪剧，叫做《福尔摩斯基本演绎法》。它这部剧是2012年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播的，他把福尔摩斯的那个故事呢移到了从19世纪末的伦敦移到了现代的纽约，把福尔摩斯刻画成了一个因为药物上瘾到纽约的一个康戒中心休养的一个人，然后并且在当地担任警察顾问。然后他在这个康复中心休养的过程中呢，结识了一位叫做琼恩·华生的人。但是这部剧中这位华生并不是一位男性，他是一位女性扮演的。那么这部剧呢，从2012年开播到现在，到2017年已经开到播到第五季了。那么这是改编的做小说当中其中的一部电视剧。 这是其实是众多的福尔摩斯题材的这个影视剧当中的一部。而且这部戏特别有意思，他那个主演啊是这个安吉丽娜朱莉的前夫，而且还是裘德洛的好哥们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裘德洛呢他还演过另外一部福尔摩斯题材电影，就是大侦探福尔摩斯，他和那个小罗伯特·唐尼，演就是拍了两部。但说实话啊，如果是专业的福迷，我认为可能对这个电影评价不会太高。不是他拍的不好，关键是他这个他跳戏跳得太厉害了，他完全和那个原著啊之间的距离感太强了。很多的故事情节跟那个原著其实没有太多的关系。那么当中呢，当然他也有那个莫里亚蒂，但是那个莫里亚蒂呢，就是等于他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个阴谋太大了。对，除了这个刚才我和小莫说到的这两部戏之外呢，还有一部，这部要不要小爷来说呢？ 好的，那我来说吧。 好的， 这部我比较了解，看了很多遍。 好的， 这部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神探夏洛克。这个剧也是一会儿我们要对比来说的，因为这个剧为什么就是它是 最近起来，最近一段时间是特别特别火。它从第一季一零年开拍开始，到第四季，也就是去年2017年一月份放完为止，它的这个热度一直是持续升高而不带衰减的这种。这个剧呢是，也是把这个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活动的时间范围从19世纪末挪到了一个现代的都市。我觉得这个这么设定好像更符合现代都市人的口味。 对。 然后对，然后呢，但是这个剧不一样的就是它跟原著的这个差距相对来说比较小，这也是它评价比较高的一个原因。不管是从这个人物塑造上，还是从这个演员挑选上，或者是从剧情的安排上面，至少说从第一季到第三季基本上跟原著是差别是不算太大，就是都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对应的地方。 嗯， 而且它里面也有很多就是设计的一些比较巧妙的彩蛋啊之类的。当然第四季可能稍微有一点偏离，这个评价有所下降，但我觉得也挺正常的，毕竟拍了那么多。 其实呢这部这个神探夏洛克呢，我觉得它的经典之处在于呢，就是说它并不是说对这个原著没有这个适当的一些个改动，但是它改的呢很到位， 对， 而且呢它的改动呢不是说就是天马行空完全就这个另起炉灶，而是呢根据这个小说原著的人物它的那个线索和脉络，很巧妙地把故事编织起来。比如说它的第一季的第一集，是因为第一个出场的在小说里面和在这个电视剧里面出场的第一个人物不是福尔摩斯， 是华生。对， 而华生呢他是一个参加过，就是当年原著里面他参加过在阿富汗作战的一个医生。那么结果这个电视剧呢就很巧妙的就结合了这个2001年到2002年这个后来的这个就是英美军队在这个阿富汗的作战，那就把这个背景呢时代背景就设定成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等于是电视剧里面的华生也在阿富汗打过仗，他受了伤， 对， 甚至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然后他回到伦敦，就是非常自然的就等于就一下就把这个剧情就展开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做得非常漂亮。哎，对，这是这个电视剧大家觉得评价很高的地方。 它有一种就是把那个时候发生的福尔摩斯故事，如果搬到现在的话，会是怎样的那种感觉？ 没错。而且他呢，我个人觉得啊，他也给这个伦敦的旅游业做了一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巧妙的大广告。所以他在那里面经常有什么大笨钟啊什么这个伦敦塔那个伦敦那个 议会的那个 对，像地标一样的出租车呀等等。对，这个我觉得他做的都非常的可以说是这个不动声色不露痕迹。这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可圈可点，也是大家喜欢看这部电视剧的这么一个原因。那在这个他改编的这些通过原著改编过来的这些剧集当中啊，有这么一集是非常有特色的，就是下面小莫要介绍的这个波西米亚丑闻。波西米亚丑闻是可以说是福尔摩斯小说当中特立独行的一部，因为只有在这一部里面福尔摩斯的对手是一个女人，而且福尔摩斯可以说彻彻底底毫无争议的被打败了，以至于后来福尔摩斯提到这个女人的时候都有点难以启齿，只都不叫她的名字，只是说啊那个女人。对，甚至于后来华生在怀疑说你是不是对这个女人有了一些特殊的感情，因为在福尔摩斯的小说系列当中他可没有谈过恋爱，他也没有结过婚，他是个老单身汉，可是只有这个女人似乎在至少在智商上征服了他。那么电视剧是怎么来演绎的，有请小莫来说一说。 好，我们都知道那个波西米亚丑闻，它原著中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讲那个波西米亚国王和一个斯堪迪纳维亚国王的公主要结婚，然后但他以前的一个女友女歌唱家艾琳在他们交往的时候曾经拍过亲密的照片，所以呢艾琳就拿这个照片来威胁国王说要对他有什么会产生一些很坏的影响。那么 这个国王呢就委托福尔摩斯把这个照片讨要回来。那么福尔摩斯当时就假扮成了牧师，和华生在艾琳面前上演了一出戏。他假装了一场火情，然后在这个火情当中，艾琳呢就以为着火了，然后主动去查看了照片的安危。那么就通过这个细小的举动，就使得福尔摩斯发现了照片的位置所在。他第二天就带着国王一起去讨回这个照片，但当他们到达的时候，艾琳其实早就已经离开了，留下了他自己的一张照片。因为当时他就从这个假火情中发现了端倪，就立马离开了。那么原著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么在电视剧中呢，就是《巴尔戈维亚丑闻》当中，他的剧情也是比较类似的。他呢讲的是福尔摩斯的哥哥麦克罗夫特有一天就带着福尔摩斯和华生到白金汉宫，说是有一位位高权重的人有不雅的照片落到了一个叫做艾琳的女人手中，所以就希望福尔摩斯能帮他讨回照片。那么福尔摩斯同样也是假扮成一个被人抢劫的一个路人，混进了艾琳的家中，然后让华生故意触发了火警，然后艾琳在惊慌之下就瞬间就看向了屋内的一面镜子。那么福尔摩斯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小举动知道了他的那个保险箱所在的位置。但是当他们正准备破解密码的时候呢，有几个带着枪的美国人闯了进来。那么在福尔摩斯、华生还有艾琳三个人的制服之下，他们这个敌人就被打败了。那么福尔摩斯趁乱拿走了艾琳的所谓的装着照片秘密的手机，但是后来还是被艾琳发现了。在发现之后呢，他就给他注射了一种昏迷药，然后把那个福尔摩斯给弄昏了，然后他就自己就逃走了。那么到了之后，到了一个圣诞节呢，福尔摩斯收到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他打开盒子发现里面装着艾琳的手机，他就以为艾琳是已经死去了，但其实这是艾琳故意混淆公众，希望因为他只有假扮他自己的死，然后追杀他的人才会停止对他的追杀。后来呢，福尔摩斯发现艾琳并没有死之后，他突然通过一个事件得知了这手机里面的照片可能不仅仅是只有艳照这么简单。那么这个也是和原著中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剧情的一个地方。后来落难以后呢，艾琳就跑到了来到了贝克街，她通过了一个让福尔摩斯无意中解开了一个国安局的邮件密码。这个密码呢是什么呢？她说这个密码是一个恐怖分子要在航班上装这个炸弹的一个航班号。那么福尔摩斯就通过非常缜密的逻辑给解开了。但福尔摩斯当时按照电视剧来说是想让这个艾琳对他产生一种非常敬佩的感觉吧。但是呢，他并没有揣测，也没有去揣测这个艾琳意图是什么。但实际上艾琳就是在福尔摩斯推理成功之后，偷偷把消息发给了这个福尔摩斯的老对手莫里亚提，就使得他的哥哥福尔摩斯的哥哥麦克罗夫特在英国的情报部的这个迷惑恐怖分子的计划失败了。所以艾琳呢就用手机里剩下的机密要挟麦克罗夫特给他一个保护，然后给他一个自身的安全的保护。但是呢，这个时候福尔摩斯呢就通过他和艾琳说话时艾琳瞳孔放大然后脉搏加快这么一个细节呢，明白了艾琳对他的感情。之前他试图破解艾琳的手机密码，他的手机密码当时设置成 I am locked， 中间有四个字母或数字是需要解开的。这个时候他知道了艾琳对他的感情以后，然后 这个故事呢我觉得还要再等一等，一会儿广告之后呢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

难保。那么几个月之后呢，当大家都以为这个艾琳被恐怖分子斩首了之后，然后华生还是向这个福尔摩斯隐瞒了这个事实，说艾琳只是到美国去被证人保护起来了。但是事实上，我们都看过这部剧的朋友都知道，是福尔摩斯装扮成了这个恐怖分子的这个刽子手，最后救了艾琳一命。那么就是这个原著和电视剧中，我们知道它的共同点都是去为一个皇室成员去讨回这个秘密照片，都跟这个感情或性的丑闻有关系。然后他们都是最大的一点都是这个福尔摩斯和艾琳之间的这个关系吧， 他们的情感。 对、就是艾琳就一直都是福尔摩斯铭记在心的唯一一位女性，也是唯一打败过福尔摩斯的一位女性。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是希望呢用这个影像的方式啊，就是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给各位呢就是也是有劳小爷留意。特意在网上这个找到了这个就是这个剧集的一些片段，那么我们拿出其中的一段呢，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看和听。 Keep it still. Sorry, Sherlock. Miss Heather on the floor. Did you want me on the floor too? No, sir. I want you to open the safe. American. Interesting. Why would you care? Sir, the safe now.Please. I don't know the code. You've been listening. She said she told you. Well, if you've been listening, you'll know she didn't. I'm assuming I missed something. From your reputation, I'm assuming you didn't, Mr. Holmes. For God's sake, she's the one who knows the code. Ask her. Yes, sir. She also knows the code that automatically calls the police and sets off the burglar alarm. I've learned not to trust this one. Mr. Holmes doesn't... Shut up. One more word out of you. Just one. And I will decorate that wall with the insides of your head. That, for me, will not be hardship.Mr. Archer, at the count of three, shoot Dr. Watson. What? I don't know the code. One. I don't know the code. Two. She didn't tell me. I don't know it. I'm prepared to believe you any second now. Three. No, stop. Thank you, Mr. Holmes. Open it, please. Vatican cameos. Do you mind? Not at all.Thank you. You were very observant. Observant. And flattered. Don't be. 这个欣赏完了波西米亚丑闻呢，就轮到小爷刘毅来给我们介绍另外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呢，在这个原著当中呢，说实话啊，很多人并不是特别熟，比如说我，那么也请小爷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么一个解读。 好的。其实我也是就是看到福尔摩斯剧集里面的这个根据米尔沃顿改编的这一部剧这一集剧，然后我也是才对这个原著产生一些兴趣。其实它原著不管是原著还是剧集里面讲述的都是福尔摩斯如何跟一个勒索者周旋的故事。那么这个勒索，我先讲原著里面吧，因为原著相对来说写的比较简单。米尔沃顿是一个怎么说有钱有势的一个商人，然后呢他擅长什么，就是从各个人的手中高价买一些私密信息，就是相当于卖隐私的一个人。然后用这些隐私来去勒索那些权贵，就是权贵居多，名人居多，然后呢以此就是来获取一些收入。 他这个叫什么，这个恶事做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做到了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都瑟瑟发抖，都怕他哪天就勒索到自己的头上来。 嗯， 那么这个故事展开呢，是因为米尔沃顿他这个缠上了一个，应该是也是一个皇室的一个女人，然后有一封非常关键的信件在他的手里。那么这个米尔沃顿就向这个女人勒索了很多很多的钱来把这个信件要回，要不然的话他就会把它登在报纸上啊之类的。然后这个女人就向福尔摩斯求助，其实她想让福尔摩斯跟米尔沃顿谈判，想把这个价格给压下来。但是米尔沃顿呢就是并不买这个账，于是福尔摩斯就想要在夜晚的时候偷偷潜入他的家里，然后把信给偷出来。结果正在他潜入他的家里的时候，就碰到了那个女人，就是被他勒索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也在那一天晚上到了米尔沃顿的家里，然后在福尔摩斯眼前把米尔沃顿给啪给打死了。 哦，杀掉了。 对，他把米尔沃顿也打死了。然后福尔摩斯虽然目击了这起案件，但是他并没有向警方透露这名女人的信息，虽然他看到了女人的脸。然后这个案件就是这样结束了。不过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个案件里面，福尔摩斯为了潜入米尔沃顿的家里面，他跟米尔沃顿的女仆订婚了。 那你说的是在这个神探夏洛克里面？ 在原著里面，在原著里就有这样的情节，就是他为了得知米尔沃顿的作息时间，他什么时候出门，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就跟一个女仆就是每天 约会， 然后跟他订婚，然后包括让女仆把他们家那个狗什么得牵起来，省得他晚上进去的时候再被狗咬了，之类的。这个在剧集里面得到了非常非常充分的体现。在剧集里面，米尔沃顿这个角色，他就是名字换掉了，他是换成另一个叫 Charles。然后这个呢，这个人呢是一个报社集团的老板。然后他也是用这个同样的手段来向别人勒索金钱，而且因为他是这个报社集团的老板，所以他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把这些信息都印刷在报纸上，别人也不会追究他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皇室的政府的一个成员，然后被他以信件勒索，要求这个福尔摩斯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福尔摩斯也是为了福尔摩斯也是一开始想跟他交涉，但是米尔沃顿这个人，就是也查尔斯这个角色，他是确实是瞧不上福尔摩斯，还在他的那个房间里面小便，就是非常的行迹非常的恶劣，为人非常的恶心，所以呢，福尔摩斯就决定潜入他的这个办公大楼去这个偷取这个信件。那么他在去偷取信件的时候，就拿到了他们的那个就是公司里面，就电梯里面不一般会有一个卡，他一刷就可以上电梯嘛。 嗯。 然后华生就说：“你拿这个卡怎么上电梯啊？你这个卡都不对啊，这个权限不对啊，怎样的？”然后福尔摩斯就说：“啊，我把这个卡消磁了，然后我一刷的话，它就会识别成错误卡。如果识别成错误卡的话，那别人又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米尔沃顿的情况下，那会怎么办呢？那会就会开启人工识别模式，就会让他的助手去来通过摄像头看这个人是谁。那么这个助手就是福尔摩斯之前一直来往比较密切的那个，他的对应的原著就是他的女仆，就是这个，那个女叫什么我忘了， 就是那个在实验室里面，给他做那个就是打下手那个女孩吗？就他老 不是 他老去怼那女孩吗？ 不是、 哦，不是那个啊， 那个 一个啊， 是这个是新出现的一个角色，他在米尔沃顿那一集的前一集就有，就是他是那个 Mary 的，就是那个华生媳妇儿的伴娘。 哦， 对，然后他通过这个婚礼认识了这个伴娘，然后就知道他的身份，就跟他关系来往比较密切，然后他就拿出了在镜头前面拿出了那个求婚的戒指，这个伴娘就让他进去了，所以他就得以才能进去。而在剧集中企图杀掉这个米尔沃顿的人，也不是那个政府里面被勒索的女人，而是华生的妻子Mary 试图杀掉这个米尔沃顿，因为 Mary 也有把柄握在他的手里，因为他有很多信息嘛。 嗯。 但是这个正要杀这个米尔沃顿的时候，被福尔摩斯给撞见了，然后就没有实施成，他也没有杀米尔沃顿，他也没有杀福尔摩斯，他就逃走了。然后，但是后来这个福尔摩斯为了保护 Mary 的这个信息不受泄露， 他就福尔摩斯把米尔沃德给杀死了。 哦， 对，然后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福尔摩斯以为这个米尔沃顿有一个藏书库，就是里面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藏书库里，但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藏书库。虽然这个米尔沃顿把他藏书库所谓的藏书库命名为阿弗德，但是其实并没有这个东西，他所有的资料都在他的脑子里，他都记得住。 嗯， 所以说福尔摩斯就认为想要保护 Mary 的信息不受损害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他杀死，让他记忆不再留存。 嗯， 对， 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有一个共通的地方， 嗯， 就是涉及到了人们的个人隐私。 对， 我们知道在这个现代法治社会里面，个人隐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当然如果你的个人隐私当中含有有害成分，比如说危及国家安全或者涉及到这种犯罪，那法律如果不保护你的个人隐私的话，那这个就没有办法了。但是如果是合法的范围内的个人隐私，这个法律是一定要保护的。不管从法理还是从情理道理人情，我们说社会公共道德这个角度来说，个人隐私都是属于个人的，应该算是个人财产的一部分，是不能侵犯的，神圣不可侵犯。所以呢，在刚才无论是波西米亚丑闻，这里面也涉及到，就是说刚才你说到的是这个，因为他这个电视剧是当代的故事嘛，他就会有什么照片呀，什么录像啊。对，那过去呢，其实原著呢指的只是一封信，对吧？是一封信，是 也是不雅的照片 啊。是啊，那么那个小爷说的这个米尔沃顿的故事其实更直接一点，就干脆有一种人，他就靠摄取别人的隐私并且进行敲诈勒索活着。 对 啊，就是所以这当然在这部小说里面，其实福尔摩斯用了一个在情感这方面不是太道德的方式骗取人家姑娘的这个感情。 对， 用这种方式来破案，这个当然我们是不能提倡的。但是如果说相比而言和那个米尔沃顿那种更加无耻的那种行为相比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对，可能福尔摩斯也是没有办法对付小人嘛，于是他就使了一个他自己可能都不大愿意使用的小人的伎俩。 OK， 所以这就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两部书，这两部这个作品我们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就是以至于到了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海量信息的这个时代，信息爆炸了，我们经常在网上在手机里面搜索到无以数计的这种信息的时候，反而这么一个很浅显很明白的道理会在一些人的观念当中变得模糊起来，甚至于会有人什么业界大佬会在公开场合说啊，这个其实我们中国人不太重视个人隐私， 某些人 如果我们为了这个得到某种便利的话，那意思我们的隐私也无所谓了，好吧，我们就无语了无语了啊。那我们再谈下一个故事。哎，下一个故事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其实这部这个影视剧啊，其实它也是带有和现实有直接关系的，有关联的。尽管这个原著呢，它讲述的是一个带有复仇和这个谋取他人财产的这么一个背景，就是故事的情节可能大伙儿也很熟悉，就是福尔摩斯接到了一个朋友，这个人叫亨利，中文翻译叫亨利。亨利的这个请求说呢，他的老父亲，就是横死。怎么叫横死？就是被吓死的。因为他们家那个庄园呢，是一个英国乡村。其实，在福尔摩斯那个时代，有些英国的乡村还是挺偏僻的。 嗯。 啊，那个这个照明条件也相对比较差一点，是吧？他们这个村通呢，可能做的也不是太到位。 村通电 嘛，是吧？啊，交通不太便利，所以那个在亨瑞他们家呢，那个庄园附近呢，有一片很大的这个沼泽地。沼泽地呢，这个平常人是一般来说白天还可能还会有人从那儿穿过，但是晚上一般那就人迹罕至。结果呢，那个亨利的父亲呢，这个老亨利先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在那个地方结果受到了某种特别恐怖的惊吓。一般人而言哈，尤其成年人，你要不是特别可怕的东西，他不会说吓死。什么叫吓死？吓死就是用这个医学上的说法叫吓破了胆，胆破了，就这个人就一下就瞬间他就那个失去生命了。 对，所以这个让这个亨利他们一家人都很恐惧，怎么会吓死，看到什么了。实际上呢，这个涉及到这个家族呢多年以来就面对的一个很可怕的这么一个像是一个魔咒一样，说是有一只很可怕的动物，而且这个动物呢好像还怎么说呢，很有魔性了，不是一般的动物，不是一般的动物，追踪他们的家人，撕咬啊，或者是这个恐吓呀，反正就是对他们不利。那么老先生的故去让亨瑞就是觉得惊恐万状，就找到福尔摩斯，然后福尔摩斯呢就来到那个他们家，就巴斯克维尔来进行这个探案。这部书呢，这部作品呢，我又查了一下，是在这个最后一案之后，也就是说最后一案，为什么会有最后一案？我们上一集说过，柯南道尔呢觉得自己江郎才尽了，他觉得再写福尔摩斯也没有意思了，他已经有点厌倦福尔摩斯了，于是呢他就在最后一案当中呢让福尔摩斯和那个大坏蛋莫里亚蒂两个人从悬崖瀑布上跳下去同归于尽， OK， 这些故事就完了。结果呢他想完树欲静而风不止，读者不答应，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后面归来记这一季里面他又用空屋这部小说让福尔摩斯复活了。复活以后呢，然后就是继续探案，巴斯科维尔的猎犬就是复活以后的福尔摩斯办的一起大案。这部作品呢应该算是中长篇小说了，不短了，已经有小200多页了，就翻译成中文，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故事呢，整个他这个情节的铺陈、气氛的渲染，做得很到位，但是呢，多少带有点那个神秘主义的成分，就是更多的就是我们说那个谁，那个柯南道尔在晚年的时候，他不是开始相信这个，对对对，通灵说嘛，所以这部作品里面呢有哥特小说的色彩。很多这个后来的那个研究者包括福迷就认为这部小说可以对比的话就可以和这个哥特小说有相似之处。哥特小说就是一般都发生在这个很恐怖的人迹罕至的什么一些什么破败的庄园里面，然后这个主人公之间有着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恨情仇，然后就会有这个鲜血，会有死亡，会有复仇，会有这种特别虐的感情等等等等，对对，情感纠葛，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德古拉吧，德古拉，对对对对，哥特小说。所以人们就后人就认为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面就有很多这种哥特小说的这种元素，比如说它渲染的这种恐怖气氛啊。当然最后结局呢，这个最后案件破了之后，我们知道其实也没那么恐怖，就是说这个家族里面确实有一个孩子，他本来是没有继承权的，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这个谋取这个家族的财产，于是呢他就处心积虑的自己呢就设计了一个很恐怖的一个阴谋，他自己在家里面豢养了一只特别巨型的一只猛犬，不知道是不是藏獒啊，反正就类似吧，个头特别的大而且很凶猛。然后呢他就到了夜里面，他就把这只狗放出来，放出来以后在沼泽地里面就吓唬过往的人，那么让大家就有种恐怖的感觉，说哟，你看这个地方可能来了一只什么什么妖怪一样的这种野兽。然后他为了这个加强这种恐怖气氛呢，在这只狗的鼻子上抹了那个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晚上的话它就会闪闪发光，对，看着更可怕了。所以呢那个亨利的父亲老先生就是这么被吓死的。那当然后来这个案件被侦破了，那真相大白，大家也就觉得这也就不，也就没什么可怕的，那个沼泽地也从此以后大家觉得也就没那么恐怖了，对对对，这么个故事。在这个新剧当中，在这个神探夏洛克里面，这个故事呢被隐身了，也就是说呢这个设计的，我认为就是为什么要给他点赞，他设计的非常巧妙，他不是就是在硬去这个拍这个剧，然后就是用蛮力啊，就使蛮劲儿去改编，他没有，他很巧妙，他设计的这个最后的迷局实际上他是打破了原著里面是有一个猛犬，有一只猛兽，但是在这个新剧里面，在这个电视剧神探夏洛克里面，实际上这只狗是不存在的，它产生于人们的幻觉，而这个人们的幻觉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就是，啊， 就是就这是一个当代概念了，福尔摩斯时代是没有的。由于我们大量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工业化的这个进步，所以呢化学用品的大量的使用，那么当然他说这个也不是说泛泛指的化学用品，他指的实际上是军用化学用品，也就是说我们用于这个战争的这种东西，它科技的研发了很多非常先进的武器，其中就有包括化学武器，就是所谓致幻剂，可以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散布这种化学品， 化学物， 那么对，然后就是像是喷雾一样的，那么你闻到了以后呢，你就会产生幻觉，很恐怖的幻觉，让你觉得当时就是丧失了抵抗能力，结果呢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结果被坏人利用了。然后就在同样的一个沼泽地里面，就凡是走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当年就是他们试验这种产品的这么一个试验场，所以尽管这个试验场废弃了，但是呢它那个 毒气 那个气物它还在空气当中还留在那儿，所以人们从这一过，鼻子一闻马上就会产生幻觉，是这么一个故事。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设计的很巧妙很精巧的这个桥段，我觉得他应该说不亚于那个原著，他把原著的故事引申了以后加以了现代的这个元素，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很值得一看啊。那么而且我这个也得知，就是正在央视六套电影频道，其实这几天正在播出神探夏洛克。 哦， 你看看我们这个介绍多么及时。那这样吧，我们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不妨来播放一段它的片段，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吧？现在各位听到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刘毅和小莫也很熟悉，这是神探夏洛克里面的一首插曲，很好听的歌曲。我们用这首歌曲呢来向这个柯南道尔他以及他笔下的福尔摩斯和华生致敬，还有向后来改编了创作了再创作了这么多福尔摩斯作品的这些个艺术家们致敬。那同时呢，最后呢，我也得向我的一位已故的同事任春燕致敬，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引进到中国的一部这个福尔摩斯的剧集当中，他是给那个房东太太亨德森夫人配音的啊，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很清楚。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柯南道尔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么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新的午夜侦探社大师的背影，下一集是谁呢？是谁来着？哦，是艾勒里奎因。好的，那么下面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呢，请大家继续关注。 老公，我们周末要走。